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208集，无敌隐秘。 那是 见到这漆黑的谷底竟然蹲坐着一尊诡异人影。江瑶在深感意外的同时，也是有些头皮发麻。他转过头，与同样惊愕的穆剑云对视了一眼，在犹豫了一会儿后，两人还是决定先下去看看情况。岩壁的碎石不时地从两人身边悉索滚落，江瑶全神戒备，小心翼翼地和穆剑云一起往下方谷底攀爬而去。片刻之后，两人终于平安到达谷底，而此时这片峡谷深处的真面目才终于在他们面前展露一隅。这是一片狭窄而绵长的岩石谷底，宽度不足20米，比起上方峡谷口两岸的距离来说，着实要窄上不少。想必这峡谷原本应该是个以漏斗形向下延伸的地质裂缝，而前后放眼望去都是漆黑漫长的岩石长道，根本看不见尽头。也不知他们两人此时所在的位置究竟在哪儿。不过此时的江瑶和穆剑云最为关注的并不是他们的位置，而是蹲在前方不远处的那道诡异的影子。穆剑云不动声色地对着江瑶打了个手势，俯身拾起地上的焰火光珠，一步一步朝着人影慢慢靠近，而江瑶也不敢怠慢，随即也跟上前去，护在了穆剑云身边。幽暗的谷底几乎没有光源，只有焰火光珠的光芒勉强映亮了周围的一片嶙峋岩石，而那个人影却始终蹲坐在岩石后方的阴影中，仰着头一动不动。 这是 穆剑云忽然顿住了脚步，讶异地注视着前方。江瑶顺着穆剑云的视线向前望去，却见被焰火光珠照亮的岩石后方映出了一道身披铠甲的身影，不，确切来说是一具身披铠甲的尸体。只见这具尸体背靠着岩壁，整体呈现出极具脱水的干尸状态，灰败破旧的铠甲已看不出样式，脆弱的仿佛只要稍许触碰就将灰飞烟灭，而那干尸的头颅则呈90度角的状态朝着上方仰视着。这种样子显然是因为颈骨已经折断的缘故。 这谷底怎么会有干尸？ 江瑶蹲下身，端详着眼前的尸体说道， 而且看这风化样子，恐怕绝不是短时间内能形成的。这里本来就是独立于现实世界的异空间，出现任何情况都有可能，不能用常理来判断。 穆剑云摇摇头说道， 不过至少从现在的尸体样式来看，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具尸体不是人类。 不是人类？ 江瑶一愣，抬头看向穆剑云。 是的，虽然干尸的样子已经面目难辨，但还是能看到尸体的眉心处残留着组织器官的痕迹。 穆剑云俯下身，指着尸体的额头处说道， 这痕迹怎么那么像眼睛？ 江瑶眯起眼，借着焰火光珠的光线，他发现那干尸的眉心上方有一道纵向的破口，干瘪的皮肤贴在头骨上，印出了一只眼眶的形状。只是这眼眶的位置位于额头，乍一看上去还以为尸体的头上破了个洞。 不只是三只眼睛的问题，你看这尸体的手骨。 穆剑云说着，又低头将光芒映向尸体下方。 他每只手只有三根手指，而且指骨异常的长，还带有锋利的指甲，这应该是妖类的特征。 身披铠甲的妖类吗？ 江瑶呢喃着，视线扫过干尸身上的累累伤痕。 虽然我不知道他为何会出现在这儿，但现代社会的妖类应该不会穿着这种古老装备，这或许是上百甚至上千年前遗留下来的。话说回来，你认得出他是哪种妖吗？ 如果仔细检查的话或许可以，但我们一来没有尸检条件，二来恐怕也没时间在这磨蹭了。 穆剑云抬起头望了眼峡谷上方那遥远的光线，低声说道， 如果不能尽快离开这儿，我们可能也要成为这干尸的同伴了。 说的倒也是。 江瑶叹息着站起身，转头环视着四周，忽然发现在不远处的前方竟然还散落着数个零星黑影，七七八八地匍匐在地。 等等，那边好像还有尸体。 江瑶神情一变，连忙和穆剑云一起上前查看，发现这些黑影和先前那具干尸一样，都是一些身披铠甲的妖类，只不过这些妖类的尸体破败得更为严重，有些甚至四分五裂，以碎尸的状态一路延伸至前方的谷底深处。 这些妖类似乎在被什么东西给追击着。 江瑶皱着眉看着地上那些残缺的干尸，发现这些尸体的头与手臂都朝着江瑶一侧的方向伸展着，整个姿势呈现出一种惊恐与逃离的样态，而他们所逃离的对象似乎正隐藏在那寂静幽暗的谷底前方。 你先待在这儿，我去看看。 穆剑云握紧了手中的雀斜剑，一瘸一拐地准备上前，被江瑶连忙一把拉住。 你还受着伤，更何况这空间一直在吸收着你的法力，现在这种状态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江瑶正色道， 你就留在这儿，我去前面查探看看。 要说被吸收法力，你也是一样的吧？ 穆剑云摇摇头叹了口气， 罢了，一起去吧。 说完，穆剑云与江瑶两人便不再多言，开始沿着满地的残骸朝着漆黑的前方探索而去。两人的脚步声在狭窄的谷底不断回荡，呜呜的风声如鬼哭般从上方峡谷口飘荡而来， 仿佛地狱看门犬的呜咽为这片散落着尸体残骸的谷底平添了几分凄凉。 然而江瑶和穆剑云却并没有心情理会这些，只是警惕地在焰火光珠的帮助下朝着前方亦步亦趋，直到他们发现了前方崖壁下另一具残破的干尸。 前面是死胡同，而且尸体到这边就没有了。 穆剑云抬头望了眼谷底前方，发现已无路可走，而在他们面前最近的那具尸首则被压在一处崖壁之下，只有半个身子露在外面。 这尸体的样子好奇怪，怎么会被压在岩壁下面呢？ 江瑶看着尸体狰狞的面目，眉头紧皱，只见这具尸体的胳膊向前扒拉着，仰着头张大了嘴，仿佛在对面前的江瑶两人呼救。江瑶于心不忍地移开了视线，转头看向穆剑云，却发现对方正注视着尸体上方的岩壁，不知在思忖着什么。 你在看什么？ 江瑶问。 我只是觉得这些尸体凭空出现在这峡谷死胡同里很不合理，如果他们是从上方悬崖掉落，尸体应该更碎一些才是。 穆剑云说道， 现在这种情况他们更像是从岩壁里面逃出来一样。 从岩壁里面逃出来？ 江瑶脱口说道， 难不成这岩壁上有暗门？ 而且这暗门就是在这具半截干尸身上， 他当初想必是刚逃出一半就被关下的石门给腰斩了。 穆剑云看了眼下方那凄惨的干尸推测道， 我们如今要爬回峡谷口也很困难，如果想要从这里逃出升天，就只有找出这个暗门 想办法离开这里。 可是，如果这些妖类当初是从暗门里逃出来的，那是不是代表着暗门内部其实有令他们感到恐惧的危险存在？ 江瑶分析着，脸上有些迟疑。 的确有这种可能，但也是我们目前唯一的出路。 穆剑云说着，左右环视了一圈岩壁四周，忽然像是发现了什么，连忙走到边上一处岩壁下方，蹲下了身子。 怎么了？是发现了什么吗？ 江瑶跟着走上前，发现穆剑云的视线前方有一块岩石似乎被拂去了灰层，在灰暗的岩壁上显得格外鹤立鸡群。穆剑云和江瑶对视了一眼，随即小心地伸出了手，轻轻按在了那块岩石之上。就在穆剑云按下那块岩石的一刹那，一阵震荡的轰鸣忽然从两人身边爆起，随着那块岩石的缓缓凹陷，那半截尸首背上的岩壁竟然开始慢慢升起，一道两人高三人宽的门洞出现在江瑶和穆剑云面前。 竟然真的有暗门？ 江瑶望着那漆黑的门洞，心中总觉得有股不真实的感觉，似乎这暗门发现的也太容易了。 如果不是这块岩石被拂去了灰尘，我们根本无从发现这里的机关。 穆剑云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在江瑶的搀扶下站起身。 也就是说，在我们来到这里之前，其实已经有人进过这暗门了，而且就在不久前。 不久前？ 难道说那人其实也是这次特别挑战的成员？ 江瑶惊讶道。 很有可能。 穆剑云点点头。 这个谷底如此隐秘，就连我们也是出于意外才来到这里的，但之前进暗门的那个人不但找到了这儿，还对这里的机关了如指掌，怕是不简单呢。这片异空间对于我们每个挑战者来说都是个未知领域，一般来说不可能有人提前知道地形才对，更不要说要知悉里面的机关。 江瑶思忖着，忽然想到了一种可能，抬头看向穆剑云。 如果这个人真的拥有我们普通挑战者所不知道的情报，那么此人或许知道这场挑战的内情，甚至还有离开这片空间的真正途径。